爱这个错。

沧桑的变化，逐鹿中原，穿梭往来燕山下。 而我怎能不知他，我又不能不知他，在仙人睫毛，我们自在闯天涯。三来并坐骑着文人一醉风雅，在河的北岸吻着冰雪不去的梅花。栖山上几人下，一滴水河畔草屋是似水繁华。 燕山下 慷慨悲歌唱尽浓的文化，不在乎英雄是否成冠一发。 从爷爷那天学了山上的神话，和寂静变成地动乾坤的国家，连远古的黄河流淌一尘不染。时间好像早就被这岁月蒸发，生长战旗代替了祖母篱笆，歌舞升平变成了金戈铁马。烟台烽烟四起，诸侯齐分天下，看谁大浪淘沙乱世再来争霸。 而我怎能不知他，我又不能不知他，在仙人睫毛，我们自在闯天涯。三来并坐骑着文人一醉风雅，在河的北岸吻着冰雪不去的梅花。 燕山下 是谁匍匐栖山将几人下，一滴水河畔草屋是似水繁华。 燕山下 慷慨悲歌唱尽浓的文化，不在乎英雄是否成冠一发。 五千年以后又从雁门关出发，沿着长城去寻找美丽的神话。是当地人看尽中原满是风沙，披云剑指再现当年壮丽图画。舟山古道和燕赵就是我的家，被燕子笔发现相都是一座下。风景带上清风伴雪前进是马，才看清原来这故事妙笔生花。山下 是谁匍匐栖山将几人下，一滴水河畔草屋是似水繁华。 山下 慷慨悲歌唱尽浓的风。